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九集，人心难测。厅中一片寂静，所有人吃惊地望着李曼，尤其是李家的人。李曼虽然很少归家，可她在人前与妻子张氏向来都是相敬如宾的，对下人也并不苛刻，李家上下对她都很尊敬。但谁也不知道，在李曼平和人善的外表下面，竟然潜藏着这样一头野兽。李家少爷李陵更是完全惊呆了，他望着父亲喃喃道： 父亲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 唐范对李曼冷声道：你非是觉得他帮不到你，更不是因为他不能生养，而是在你心中那些往事就一直耿耿于怀，你怨他娘家拖累了你，害你付出那么多。当年你们还年轻，情到浓时就觉得这些付出是可以接受的，可等到年纪一天天增大，你在商海里摸爬滚打，看遍人心，知道士农工商还是唯有读书人清贵，就渐渐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。这种后悔一天天堆积在你心中，变成心魔，只要有外因稍稍撩拨，这心魔就会迫不及待出来为害。现在你说的所有理由只不过是在为你犯下的错事寻找借口。你早年固然付出良多，可这么多年来张氏为你操持家务，又帮你照顾儿子，就算欠了你也早就还清了。你想休了他，他不肯又有什么错？他犯了齐楚里哪一条？你以为就算是合理，女子就不用遭遇白眼了吗？你贴补家财又如何？这么多年来他对你的深情厚谊难道是银钱可以衡量的吗？ 你不懂，你不懂。我祖上也曾是三品侍郎，何其风光，就因为我放弃科举改投商道，便处处遭人白眼。李家有今日，是我费尽多少心血才重新赚回来的。他什么都不必做，就在家中安享富贵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当年若是我也能参加科举，今日只怕早就玉带缠腰了，你们这些芝麻小官也要在我面前折腰的。 饶是唐大人修养再好，听了这番话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张氏娘家发生变故那年，你已经年纪不小了吧？就算你五岁启蒙好了，也就是说你整整读了十几二十年的书，竟然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，就算再给你二十年，估计你也考不出个花样来。醒醒吧，就你这品行还想当上官？我怕你有命当官，没命享福。 我自然知道，你们这些朝廷命官永远就是这么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明明伸手拿钱还要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，虚伪透顶，令人作呕。 唐范没有急着让人将他押回去。你提前回来杀妻，又不欲令人知道，必是要有人里应外合帮你遣开那些下人。照理说李家有内外宅之分，你若从前门进来，必是要经过外宅与内宅，又要瞒人耳目，麻烦之极。但如果从后门进来，就省事多了。后门连着花园，花园前便是张氏的屋子，对方只需要帮你看着，并且以不要惊扰了太太休息为名，让人当夜不要在后花园处徘徊即可。这个人是谁？ 李曼没有回答，唐范也没有让他回答的意思，他的目光从神色不一的李家众人身上扫过，最后落在某人身上。阿夏，阿夏愕然抬手，唐范深深地注视他。李家太太对你何止不薄，简直可以称得上仁至义尽了，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？阿夏连连摇头， 没有，我没有。 还敢说你没有？当夜你原本身体不适，阿春已经说了要带你守夜，你却坚持不肯，还要带病与他一道守夜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你们太太屋里有异响，你与阿春二人进屋查看，阿春没有进里屋，只有你进去了。然而你进去之后非但没有上前查看，反倒只在门口看了一眼，而且还阻止了阿春进去。当时李家太太已经遇害，你生怕阿春进去之后发现异状，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？说。李曼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尚且无可抵赖，更何况是阿夏这种没有经历过什么世面的女子。唐范那个说字一出，他当即就崩溃了。 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老爷逼我的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没有杀太太，我没有。 他威胁了你什么？阿夏捂着脸气道。 那是我身体不适，外出看病抓药，结果就遇上了老爷，他将我诱骗到一处地方，然后他就把我他又对我说，如今以后我就是他的人了，如果我不听从他的话，他就回去告诉太太说我勾引他，让太太把我贩卖出去。他想让我享受杀太太，我不肯，他就让我帮他把风，帮他遣走李家的下人，说要亲自动手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当时你为何不答应太太要下我？如果当时你把我要走了，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 唐范的嘴角平日里都是微微扬起，带着温暖的笑意，见者如沐春风，然而一旦他面无表情的时候，却别有一股令人不敢直视的威严。人总喜欢为自己犯错寻找各种逼不得已的借口。你家太太平日对你如何，难道你还不了解她的为人吗？仅仅因为李曼玷污了你的清白，你便帮着她行凶，你敢当着你家太太的面说一声问心无愧吗？ 太太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。 唐范不再理他，转头对宛平县城等人道，这桩案子本该由宛平县受理，如今我越俎代庖，前县城不会怪我吧？宛平县城忙道， 不会不会，大人断案如神，下官钦佩之极。 那接下来就劳烦二位接手了， 这是下官分内之职。 老王，将李曼与阿夏交与前县城他们。老王应声，将阿夏押了起来，交由前县城带来的衙役。唐范又道，前县城，这阿夏虽有从犯之嫌，但毕竟未亲手参与杀人，如今又已经交代了罪行，一切审问当以国律为准，还请不要私下用刑才是。阿夏停了哭声，怔怔地看着唐范，眉间凄苦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兴许是感叹自己命苦，没有福气跟着唐范， 又也许是后悔自己不应该一时鬼迷心窍，受了李曼的要挟，就帮他做下这等错事。然而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唐范转头看向李府管家。老李，你过来。 唐大人。 老李神色惨淡，他对李家忠心耿耿，却没想到自家老爷杀了太太，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实在太大，以至于他的腰一下子弯了不少。唐范从怀中掏出一叠白纸，这里头有2000两银票，方才你们老爷叫我入内时给了我这叠东西，想让我不再追查下去，这些银钱你拿着，回头好生照顾你们家少爷吧。老李接过，垂泪道： 多谢唐大人，您对我们李家的大恩大德，小的莫齿难忘。 拿着我李家的钱做人情，唐大人倒是好算计啊。 你行贿不成便恼羞成怒了吗？还是赶紧闭嘴吧，杀人者当诛，如今李家的钱也与你无关了，那都是你儿子的了。李曼被他气得满脸通红，两道怨恨的眼光几乎要在唐范身上啄出洞来。 我不会死的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 唐范对宛平献诚道：这般态度恶劣的嫌犯在这里咆哮朝廷命官，似乎不妥吧。宛平献诚如梦初醒，连忙挥挥手，让人将李曼和阿夏押回去。唐范等人将要离开之际，老李叫住了他： 唐大人，家门不幸，如今老爷这样，太太又过世了，家中余下少爷一人，两位姨太太也是未曾主过事的，寻龙无首，小的唐突想求大人帮忙拿个章程。 唐范看了呆若木鸡的李林一眼：你们老爷或太太家中若还有什么靠得住的远亲，可以请过来帮忙主持一下。如今你家少爷也算半大少年了，他往后总要挑起这个家的，凡事也可与他商量着去办。老李连连点头： 唐大人说的是。 出了李府大门，唐范叫住宛平县城，似笑非笑道：此案并不复杂，以前县城的聪明才智未必断不出来，却为何非要将我叫过来？难道别有原因？宛平县城尴尬陪笑： 大人说笑了，要不是大人说破，下官都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内情呢，只怕会冤枉好人。 实际上李曼贿赂过唐范，自然也贿赂过宛平县城和主簿他们，只不过因为这案子最开始是唐范接手的，所以前县城他们就是想收，也怕唐范会将他们捅出去，所以就把唐范先请过来看唐范收不收。如果唐范收下李曼的贿赂，决定将凶杀改为自杀，有他在头顶上顶着，前县城他们自然也就收得心安理得了。唐范明白这一点，却也没有去揭穿他们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，揭穿前县城的用心只会让他恼羞成怒，除此之外别无用处。很多人不会因为你大义凛然的教育一通就幡然悔悟，反倒容易因此记恨你。当清官并不难，难的是当想做事的清官。所以唐范仅仅是点到即止，让他们自己警醒。隔天一大早，薛灵那头就派人过来告诉唐范，说并没有从汪长公那里打听到什么消息，也就是说锦衣卫查不出汪直干嘛要请潘冰吃饭。唐范将这个消息转告给潘冰，后者听了这个消息果然愁眉苦脸。唐范安慰他：师兄不必担心，武安侯府命案间接让汪直得了利， 顺天府无心栽柳，说不定他是想表达感谢之意呢。 你觉得可能吗？汪直连内阁阁老们都不放在眼里，哪里需要请我这种小人物吃饭？这样吧，要不明晚你与我一道过去，有什么事情也好给我提个情。 这不好吧，他请的只是你，我不请而至，只怕会让他不高兴吧。 没事，到时候你不要以顺天府推官的身份，以我师弟的身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 仙客楼的出名可不仅仅是靠吹出来的，自英宗皇帝起，这间酒楼就在京城声名鹊起。这主要是因为仙客楼的东家很有生意头脑，花重金特地请了两位分别擅长北地菜与江南菜的两位大厨来掌厨，又买下仙客楼后面的私宅，另外辟了一处地方，称为仙云馆。客人们要请客吃饭的话，若不讲究那么多的，便在前面的仙客楼，价格也亲民许多。若是达官贵人喜好清静，那便到后头的仙云馆，装潢自然也比前头高档许多。两处虽然挨在一起，却各自有各自的门户独立开来，互不干扰。汪直请潘冰吃饭，便是在仙客楼后面的仙云馆里。两厢约好了时辰，潘冰还特意提前了一刻钟。结果，他带着唐范在伙计的带领下，来到其中一个包间时，却发现，那位汪长工已经坐在席上。对方今天虽然穿着青衣小帽，与外头的寻常客人无异，但底下那张脸阴柔俊秀，年轻的令人惊讶，却又带着一股睥睨众人的锐意。潘冰丝毫不敢怠慢，连忙上前笑道： 汪公来得好早，失礼了失礼了。 汪直依旧坐在原位，只抬手一引： 是我来早了，潘大人请入座。 他眼睛一扫，落在唐范身上。 这位想必就是邱大人的另一位高祖，唐范唐大人。 唐范拱了拱手：在下乡野出身，没见过大场面，听闻场工宴请我师兄，便想跟着过来开开眼界，不请自来，还请场工恕罪。汪直摆摆手： 无妨，坐。 实际上，汪直的年纪比在场二人都小，可能还未满二十，但他身居高位，举手投足都有些居高临下，潘冰也不敢有什么异议。 既然人已经来齐了，那就让他上菜吧。 说罢，他拉了拉饭桌旁边垂下来的引绳，不一会儿，外头就有人推门进来，手中扶着托盘，陆续上菜。 不知道你们喜欢北菜还是南菜，今夜就了南北各半，正好各得其所。 汪公费心了，不知汪公。 他本想询问汪直请自己吃饭的用意，没奈何刚开口就被汪直摆手打断了。汪直提起筷子道： 吃完再说，吃完再说。 潘冰只好闭嘴。在仙云馆请客，一顿饭没有百来两是下不来的。作为西厂提督，汪直更是不落人后。杏仁佛手、龙井虾仁、凤尾鱼翅、金丝酥雀、绣球干贝、奶汁鱼片、二龙戏珠、翡翠荷叶羹，一道道菜肴如流水般的端上来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潘冰身为三品大员，平日交际应酬也算见过不少世面了，但见偌大的桌面瞬间被摆得满满当当，也不由得啧舌。既然没法开口，那就只好闷声吃饭了。于是桌边三人皆都默默低头品菜，一时之间氛围竟有些古怪。潘冰心中忐忑不安，再美味的东西在他嘴里自然也失了味道。他一边吃还要一边琢磨汪直的用意，结果吃饭的速度就比另外两人慢上许多。 等他刚刚第三次伸出筷子的时候，那头汪直已经放下筷子，抹了抹嘴，表示告一段落。潘斌只好也跟着放下筷子，结果眼角一扫，唐范却还在继续吃菜。虽然动作慢条斯理，并不显得粗俗，但是这会儿怎么看怎么都觉得突兀。潘大人嘴角抽了抽，连忙朝自家师弟使眼色，结果唐范也不知道是没看到还是装作没看到，竟然还伸筷子夹菜。反倒是汪直哈哈一笑，露出颇为欣赏的表情，甚至还击节叫好， 好吃饭就图个自在，唐大人这才是性情中人所为啊。老潘，相比之下你未免就太拘束了。 好吧，自己明明比汪直还大个二十来岁，倒被他一声老潘给叫没了。潘斌说不出的别扭，又不敢纠正汪直，只好扭曲着脸笑了笑。 啊，年轻人总是要更活泼一些。我老了，我老了。